即系话我真系唔掂嘅时候，我梗系即刻要揾白老师啦。 你搞老师， 但系呢个系咪会反映咗一样嘢？其实成个亚视喂就系中共而家嗰个派系斗争第二种阶段嚟嘅，你连亚视都管唔好啊！呢个系本身你中共你自己嘅舆论阵地嚟嘅。 系呢个点系叫舆论阵地啫？如果我系习近平，喂， 冇啊！嗰、那个电视， 我睇你话俾我听，你嘅几多收视添？一点都唔够，有时系一点系几多万人啫嘛？七八万啫嘛，好似系嘛？ 嗰、那个电视僵尸嚟。 屌你有时咪你咪用小个弹炮，喂好卵大镬噶。 系啊， 你个节目，你仲系免费电视，啊揿个掣就可以开到睇到啊！你唔系要拣弹，即系呢个党国笑谈啊，大佬。 喂，咁你又咁谂啊？如果佢哋真系唔重视呢样嘢，就唔会有个谭慧珠走出嚟发个声明，叫人哋压住个位啊，大佬。 咁而家 所以真系笑话到咧，王晶呢个成个技巧咧系错到不堪、第一你唔应该欠身，点都要顶。第二就系提早揾买家。第三就 系 你部分所谓拎咗个钱搬嗰啲钱翻嚟嗰啲，你一定要 write off 咗、否则边个买你？好啦，你冚晒呢啲消息，唔系叫冚啊，而系你要救亡啊。嘅情况之下咧，你唔可以俾公众知识到你根本系唔掂噶嘛。你第一你。个个争晒人工，咁啊个个都呱呱嘈，跟住所有人都走，又影响埋士气，影响埋质素，边度睇你个电视台啊？第二咁危险，咪政府捉俾你都捉奇啦。跟住你整招怪招，话王维基买局政府去捉牌，捉完之后，跟住王维基买啊？屌你真系啊！ 但系咁样嗱、啊，你。呢、這个系咪有两个可能性？第一个可能性系王晶而家都睇唔透阿爷点谂，咁所以佢不如 hea 做。第二个可能性就系话，喂，其实阿爷系收到 order 叫佢好核突咁样走去收档，然后俾个 credit 呢、这个即系香港政府或者梁振英班子咁样。 冇意思嘅，其实个问题就系咧，你即使有咁嘅专营权都好，啲免费电视咧。你 run 唔到，好似嗰陣時候邱德根咁、甚至好似話林百欣嗰陣時候咧、都係靚咁嘅盤數。 係啊， 你一定要做到呢一樣嘢、你先至能夠繼續延續落去。邊個可以成日咁樣泵水出嚟啊？哥，即係花生台能夠存在嘅原因就係大家唔會話喂阿龍，喂今個月你嘅人工頂十分一嚟頂頂開支，喂十撲街啦！屌你都冇得心機嚟做啦，撲街！我仲已經做義工，你仲要頂錢，撲街！ 喂你好难解释， 你个个都系咁咁 ，Vincent 都话喂，屌你推麦之余都大佬每个礼拜付金啊，仆街！ 你好难解释叶家宝嘅存 在， 唔系，所以我要问一个问题，大家好难解释叶家宝嘅存在嘅。叶家宝系做咗半年义工嘅，但系到而家佢仲笑口噬噬咁样接受呢个黄毓民嘅访问嘅，定系个访问紧黄毓民，我唔捻知嘅啫。 系真系好嬲，好笑。唔系咁即系你系好难解释啦呢样嘢就真系。唔系咁，但系喂，其实讲翻先，即系嗱，佢而家发咗牌俾你 now 啦。咁 now 嗰个系即系系娱乐嘅啫，其实系。其实系，但系问题就系 now 咧，其实佢自己本身强项喺边咧？ 足球 唔系佢强项，唔系你足球都系买翻嚟噶嘛？第一财经，第二新闻，即系你嗰啲你嗰 part 咧就偏就唔批牌嘅。系嘛？然之后佢批一个叫做系呢、这个系娱乐俾你嘅，喂咁即系咩咧？嗱， 捞啲有娱乐咁样，我真系唔好怀疑喎。 有啊，有芒果台噶，你有冇睇先？ 系咩？ 佢上次咪即系访问咗梁齐恩咯， 系 咪系咯？ 记得，我呢又系屌揾笨柒嘅，屌 唔系，但系佢 节啊嘛， 但系佢系冇做过呢啲自制节目啊、自制剧集啊嗰啲乜嘢噶嘛？ 其实咁样嘅，嗱、你而家买咗个咁嘅娱乐台翻嚟，咁你咪可以。先买住梁阿黄维基啲剧顶住先，咁、互惠互利，然后做起咗自己嗰个 系 喎，先至再搞 熟自己嘅掂喎，咁样样又系，即系如果唔系，但问题就系话，其实嗱，而家佢签个牌签咗几多年咧？系签咗12年噶嘛？而12年佢净系即系俾你做娱乐嘅啫，咁即系其实代表咗咩咧？其实呢12年我谂系观察期嚟嘅，系嘛？ 同埋呢一段期间。梗系政府系会咁谂啦，你做得好嘅，我咪俾个财经你又玩下咯， 摆上大台， 我又咪俾你搞个新闻咯。但系香港咁嘅政治环境，你都睇到噶啦。其实 Now 同埋有线咧嘅新闻已经系 OK 噶啦， 系啊， 有线好过 Now 喺我角度吓、我唔识评价啦，我唔系新闻从业啦，要问阿淡啦。